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我哋敏迪里面嘅提取物嘅主要功能有阻止皮肤痕痒、皮肤过敏、主副手，对皮屑脱落同埋气管过敏都系有帮助嘅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系讲喺呢个世界上，许多年纪已经超过咗40岁。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即是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 哇，真的到尾声了，因为应该出埋今日和听日就应该全部完结了。那希望大家如果觉得讲得不错的话，或者翻听以前的啦，希望收视高翻啲，唔好200-300 views。咁就其实呢、这个即系咧，黄昏流星群其实真系好有意思嘅。不过咧就系啦，男主角依然系收哥，佢今年40几岁。20年前开始，佢迷上咗一个女明星，个女明星叫静子，唱歌跳舞样样皆能。嗰阵时佢系做紧学徒嘅学师，咁佢就啱啱出师，搵到啲钱。但是呢，他将所有的钱就去追星，永远啦，他的唱片啦，他的戏啦，他的影碟啦，全部买晒，仲一买唔止买一张，一定是买两张，一张听，一张睇，或者一张做保留。他的海报，他所有的嘢，成日追住他，所有的歌迷会啊，演艺会都会出现，但是从来不会表态，亦都冇真真正正咁讲过一句说话。他为了静子这个女演员、女明星，到现在他都依然是单身，因为这位女士细过他少少啦。今日应该讲呢10几年，他呢就开了一间拉面店，一个人做，专做夜晚。煮面不是特别好吃，但是呢因为勤力做街坊生意，围到两餐，而个铺位连埋楼上住所分期付款佢买咗落嚟㗎喇。勉强一个人冇咩钱使，有一间自己嘅面馆，亦都有笔存款。今晚准备收工嘅时候，突然间有位女士行咗入嚟，跟住点咗碗拉面，收哥喺度煮，煮完之后摆喺度食。成块面都红晒，呢位女士就系静子，佢饮咗啲酒，佢望住佢，跟住拧转后边，由静子以前年青嘅时候，啱啱最红嘅时候，一幅海报，系啊，佢嘅海报，收哥将呢幅海报好小心挂喺度，已经20年啦。啊，点解你要张咁嘅海报啊？我都唔记得咯。我系你嘅歌迷，我又系你嘅影迷。系啊，既然系咁，我又多啲嚟。由呢日开始，静子每隔2-3晚佢就嚟，有阵时饮醉咗，倾下偈，讲下笑，佢都会同其他人嚟嘅，一个两个，尤其同一个叫做制作嘅经理人，两个成日嚟，但系慢慢收哥发现咗静子其实脾气好大嘅。佢试过喺铺头嗰度，因为同呢个制作人嘈交，掟烂晒啲嘢，啲碗啊，佢啲台凳啊，全部翻烂晒。跟住佢话赔翻俾我，我唔使。佢话系咪阻住做生意？我话都唔系，因为佢系我嘅唯一。我的生存好像只是为他而生存的。 只要佢肯嚟，我就煮。我亦都唔理佢大唔大脾气，因为我就想见到佢啫。唔知点解，佢一嚟，我个心就好定。我每晚为咗佢，等佢嚟，佢都唔知道佢嚟唔嚟。但系一个礼拜点咗两三晚，我会特别夜收工啲嘅。明明以前收十二点，为咗佢，为咗等佢，我每晚我都收两点钟。今日佢突然间饮咗好多酒走嚟，跟住同我倾偈，倾到四点钟。我话不如咁啦，我截车你翻去啦。佢同我讲今晚唔想走咯。收哥抱咗佢上去二楼佢住嘅地方，跟住佢喺度抄。点解你咁多我啲嘢？你真系我影迷嚟嘅，佢系，因为我二楼所有嘅地方，佢嘅书、佢嘅写真、佢曾经出版过或者佢嘅展报我都有。虽然佢而家唔系好红，但系我依然系留意紧佢一举一动。收哥好似就系为佢而生咁。嗰晚唔知点解，阿静子揽住收哥。卒之嗰晚发生咗关系，亦系唯一一次。第二日好似冇事发生咁，佢依然嚟食嘢，依然嚟帮衬。有一晚佢饮醉咗酒，佢问我：你会唔会为我杀人啊？你讲笑咩？系啊，我讲笑。最近生活得唔开心，俾人虾，所以有咁嘅谂头。讲完之后，佢就话。其实你煮面真系麻麻地好食，佢话我知啊，我唔系一个煮嘢嘅好叻嘅人，亦都冇咩心。不过系咯，但系咧就喺小区嗰度，始终啲生意围到皮啦，何况又唔使交租。静子望一望呢度嘅环境，佢话不如咁啦。其实咧，我好中意食拉面，你可以加啲榨菜，系啊，榨菜加啲萝卜丝，加啲。是啊，加好多嘢。佢话我中意食配料啊。卒之佢离开咗之后，我收哥依照佢教佢所讲嘅，做咗碗拉面。佢将个名起做静拉面，以示纪念佢。但系呢碗拉面竟然得到好多嘅顾客。支持同埋欣赏，所以销路都几好，仲多咗啲人嚟帮衬。对于收哥嚟讲，呢个可能系幸运女神。今日等咗好耐，都听唔到静止嘅脚步声。突然间电话响，佢攞一个电话，你快啲嚟我屋企。我屋企喺边度？边度？喺度喊住，电话通传来嘅静止嘅声音。佢嗱嗱声执好啲嘢就赶出门口，系赶出门口，因为佢咧谂住静止一个人喺屋企可能会肚饿嘅，佢攞咗啲碗啊、碟啊、拉面嘅配菜，佢心里边成日都谂住可能够为静止煮一餐佢中意食嘅面就好啦。去到嘅时候，静止开咗门，揽住收哥。嗰、那个经纪人、经理人已经跌咗喺地下度，全地血。佢话佢识咗第二个，佢想同我分手，我好嬲。头先忍唔住攞咗个花樽剥咗佢两下，系两下定系一下？应该系三下。跟住佢跌低咗，我好惊啊！我唔知道应该点。喺呢刻。首个决定咗，你放心，你当你叫外卖，我送过嚟，系我送过嚟。你哋两个发生争执，我见到咁嘅情况之后，我攞起个花樽喺入边打，剥到佢，咁佢死咗。你真系愿意咁做？系啊，冇问题嘅。我一个人冇屋企，冇细路仔。啊！间铺仲喺度，啊，应该判唔到几多年咯，嗬？ 啊，出嚟嘅时候你再嚟帮衬我，我煮面你食啦。讲完之后，收过来个电话，摆上嚟，好多疑点，亦都有个律师，阿贤哥同佢讲，佢话老实啦，系咪阿静子打死佢嘅？收哥坚持唔认，你讲咧系嘛？唔系咁救你唔到，佢依然坚持，卒之判咗七年，连埋加加减减，可能五年零啦就出嚟。我静子未探过佢一次，你放心啦，我等你出嚟，你出嚟之后我嫁俾你，唔使。真系唔使理我，跟住开始服刑。个律师依然嚟探佢，开头静子会寄信嚟嘅，一个礼拜一封，一个月一封，大概寄咗一年到，再冇佢嘅消息咯。个律师好好奇，成日问佢有冇嚟睇你啊？佢而家开始拍拖啦，佢嫁咗个有钱佬啊！佢不停带啲信息俾我，你觉唔觉得你俾佢呃咗？对于收哥嚟讲，一啲呢啲问题都冇，因为佢自己愿意，佢亦都唔系因为想得到静子，佢先做嘅。好快脆就嚟出嚟啦，那个律师走嚟探佢，同佢讲。他说他离了婚，他先生生意失败，欠人很多钱，他离了婚，现在也没什么演艺事业，他40岁左右松一点，他好像患了老人痴呆，入了一间安老院。这样我还有两个月出来，到时你给个地址我，我去探他。都接出来，我收哥第一时间回了间铺整理了，重新开业，依然卖佢嘅拉面。嚟咗呢几年嘅时候，有啲地产商联络过佢，亦都联络过个律师，因为律师就系佢嘅代理人，佢交咗俾佢做。因为佢呢笪地，佢呢间屋系值钱嘅，地产商开4000万同佢卖，收哥不为所动。他说这间屋这间铺我是要等一个人来的。安顿了所有的东西，面铺开张，他跟个地址走去见静子。老人院说其实他不应该在这里的，不过呢香港呢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收留到他这种人。他在那里我望着他，他也都没有什么亲朋戚友。我打个电话找律师来，想搞了个手续，我接他。是啊，我接他。接他回我家。他好像不认得人一样，也都不出声。是不是真的有老人痴呆？是不是真的有脑退化？我都不敢讲。我接了他回家，安顿好他，然后在厨房煮了一碗剩拉面，摆喺佢面前，佢攞起筷子就食啦。食嘅时候，我见到静子眼泪不停咁飙。系啊，呢碗就系剩拉面。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搵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